乡下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希望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意志，冬季里的严寒淬炼我无比坚强，天天生长，以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，以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

Thank you. 浓稠的美酒献给我们的朋友，一撒一撒玛尼那献给我们的朋友。

之外的人们，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都献了一生没有走完的路啊。 眼睛在守望，它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它有着大海一波的光芒。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，到底是谁的 人间的天人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